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于飞。首先来关注天气。今天北京平原地区风力减弱，气温也较昨天略有回升，但整体依然低迷。今天白天北京晴，北转南风三级左右，最高气温零摄氏度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8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今年最后一波寒潮正式收官，下周本市气温将回升。今年年底，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即将开通。从明年1月1号起，购买商品房将先行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和抵押权预告登记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今年最后一波寒潮正式收官，下周本市气温回升，天气晴朗，周六跨年后气温小幅下降。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。你好杨帆。 你好于飞。 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。 好的。那么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呢，昨天早晨8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-10.1摄氏度，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。而当天白天的日最高气温呢，也仅为-4摄氏度。在北风的加持下呢，风寒效应剧烈，体感是异常寒冷。北京呢是迎来入冬以来的一个最冷的周末。不过呢，这波寒潮将在今天下午正式收官。那么明天起呢，本市的气温将开始回升，基本呢，这个整周的日最高气温是会上升到4到6度，那么日最低气温呢是在-6到-8度左右。周六跨年之后呢，周日的日最高气温是小幅下降，只有1摄氏度左右。那么早晚呢仍然是十分寒冷，外出呢要注意防寒保暖。眼下呢是冬至刚过，已入数九，那么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，保暖呢至关重要。气温下降呢，穿着既要这个保暖，又要柔软宽松，以利于我们的这个气血流畅。同时呢，要合理的调节我们的饮食起居，不能多吃这个辛辣油腻的食物，也不过度疲劳。此外呢，还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心情，早睡晚起啊，然后适当的锻炼，来提高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于飞。 好的，感谢杨帆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为应对此轮寒潮，新发地市场提前协调商户加大采收力度，并将主干道辅路开辟为临时车位，增加市场内蔬菜存量。目前市场蔬菜日上市量保持在2.2万吨左右，蔬菜加权平均价也稳定在每公斤3.42元左右。新发地市场还储备了超1万吨蔬菜，如果遇到极端天气、高速封路等情况，北京周边蔬菜可通过国道顺利进京。新发地市场在全国已经建成300多万亩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，将随时根据不同地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和市场需求，有选择性地调节产地农产品的进京时间，保障北京市场蔬菜供应。今年年底，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即将开通，目前正在进行开通前的设备调试等工作。这条线路开通后将直接服务冬奥会，未来也将打造成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条智慧化示范线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。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。 走进地铁11号线西段列车车厢，蓝白色基调的装饰仿佛将人带入冰雪童话世界。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在车门迎客，雪花形状的顶灯创意新颖。北京地铁11号线车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孙迎新介绍， 车头是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态去设计的，特使车门两边的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，电子地图是有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，电子地图上还能显示车辆的拥挤状况，车辆上搭载的空调呢是变频空调，可以根据车厢的环境呢随时调节温度，同时具备空气净化功能，车辆信号系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场景，车辆自动远程唤醒、自动按图运行、自动休眠。 在地铁11号线新首钢站内，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做好开通前的设备调试。车站站厅顶部采用管线与风道直接裸露的方式，体现出首钢的工业气息。